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，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你眼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寂静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我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尽头的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。